第26篇，无辜者的祈祷，达味作。上主，求你替我主持正义，因我行动无辜。我曾毫不犹豫地全心依赖了上主。上主，你尽管对我试验，对我考察，你尽管对我的五内和心脏探讨。原来你的慈爱常摆在我眼前，我常遵照你的真理行走盘桓。我绝不与虚伪的人同坐，也绝不与欺诈的人合作。我常痛恨败类的集会，我也绝不与恶人同喜。上主，我要洗手表明无罪，我要环游你的祭坛周围，未能高声向你称扬赞颂，传述你的一切奇妙化工。上主，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堂，就是你那荣耀寄居的地方。求你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们一起收去，求你不要把我的生命与流血者一起铲除，因为他们的手中尽是罪物，他们的右手满是贿赂，我却一向行动无辜。求你救我，求你连续。我的脚站立于平坦大路，在集会中，我要赞颂上主。